dance plus you. Bingo, you ain't nothing but a flirt. The way you bounce it in that shirt. It's amazing how you drop it, pick it up and still make it work. Yo body lethal. I might LA freak you. Got getting booty fast, sitting high up on your back. What the fuck do they feed you? Clap, clap, clap, make it clap. My name ain't Apple, but they call me the Mac. The way that you pop, girl, makes me go crazy. Show me what you got, girl. You can be my new thing. The way that you move makes me go crazy. Figure out now, drop, girl. You can be my new thing. Hey, babe, I know we're hardly met, and I like that. You're playing hard to get, and you're the type that makes me want to do things, and that's why I'm trying to make you my new thing. Hey, babe, I know we're hard to met, and I like that.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好像很多人都听过，但是呢，也会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到底叫的是什么。告诉你吧，叫的是 New Town。那副歌部分的旋律呢，是特别的洗脑，而且呢，听到的时候呢，就喜欢一直跟着抖腿，是不是？所以呢，跟着这样的一首可以抖动、可以摇摆的歌曲呢，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希望呢，这一个小时的音乐呢，带给你的是满满的活力吧。好了，那刚才这样一首歌抖完之后呢，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依然是让我们很颤抖的一首歌，是来自梁咏琪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搬家。那我就想问，最近有要搬家的朋友吗？那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咯。现在呢是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候哈，搬家呢一定是那种汗流浃背的一种感觉，所以你做好准备了吗？ 心之绝，打包好我的行李，告 梁咏琪搬家啊，没错，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换一种心情啊，就好像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生活一样。那所以有一部分人呢，一直喜欢通过搬家来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啊。当然了，这也会很麻烦，是吧？所以呢，还会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就是可以自己时常的出去走一走，换一换环境啊。希望大家呢都会有一个很好的状态，还有心情来迎接我们的生活还有工作。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朱丽颖、蔡依林的《骑士精神》啊。这首歌曲在当年发行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前卫的一首歌了。虽然呢过了这么多年，听起来呢还是会让人很耳目一新。所以呢，听听看，来自蔡依林《骑士精神》。 当我看见作茧破身的蔡依，盔甲后你的表情，带着笑意向着对我说，外来的袭击器将你公主远去，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面对我又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他们的语气好像是攻击，自卑的心理思念来带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不如下当点一直的主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是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规律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的真实，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游灵，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冲辉啊！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吧。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那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骑士精神。那骑士精神呢，其实和西欧民族当中的绅士风度呢是有点像的，主要呢表现于对于风度礼节还有外表举止的讲究。那崇尚精神理想，还有尊重妇女，所以能够被骑士保护着的公主，还需要什么王子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电视剧《北京女子图鉴》里边的一首歌，叫做是第三人称啊。我们都知道，你我他里边的他就是第三人称了，但你喜欢他，他却只把你当做第三人称，这是多么让人心酸和难受的一件事儿啊，是吗？所以呢，我们听听看来自齐薇给我们讲述的这样的一段又酸涩又略带甜蜜的一首爱情歌曲，齐薇第三人称。 他想知道那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常言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 道那是谁。 没错，两个人的爱情呢，有的时候除了对彼此感情的信任呢，还需要现实基础的支撑了。当然了，这并不是叫你去拜金，而是两个人呢要共同的去奋斗，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的未来，是吧？好了，那下面呢我们来继续推荐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罗马尼亚的一首老歌，歌名翻译过来呢就是爱情多么的美好。没错，爱情多美好往往是源自于内心的一种印象，一点小小的喜悦呢都会被放大无数倍，带给你无限的欢喜。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吧。 好好的陪他开心每一分。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电影资讯。2017年七夕档出现了近三年票房新低的结局，难免让部分从业者对于今年七夕档产生一定的顾虑。但是今年七夕票房却给人们带来了一个超出预期的结果。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今年七夕当日全国电影票房报收 4.69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2.13 亿元实现了翻倍，并创造七夕档影史的票房新纪录。数据显示，今年七夕档共有42部电影在院线上映，整体数量较去年同期的37部增长了5部。在这42部上映电影中，只有7部是新上映影片。其中位于七夕档票房首位的已经上映8天的《一出好戏》，当日票房报收 1.07 亿元。紧随其后的是新片之一《欧洲攻略》，实现 9687.5 万元票房。排在第三位的则是另一部老片《巨齿鲨》，随后才是《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精灵旅社三：疯狂假期》和《快把我哥带走》三部新上映影片。再来看日前根据动画 IP《甜心格格》改编的真人版大电影《甜心格格之精灵来了》宣布正式启动，因富察皇后大火的秦岚将在影版《甜心格格》中饰演慈禧太后。《甜心格格》是由方块动漫一手打造的古装宫廷风少女题材动画片，该剧将古代宫廷背景与现代时尚相结合，在国内超过100家电视台播放，网络平台播放量近30亿人次。甜心格格之精灵来了真人版大电影讲述了在宫廷中格格们偶遇外星人葛珠所发生的一系列趣事。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什刹海雍和宫周边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以上路段持续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Raise your hands up. Power Music is coming.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飞不起来，依然需要等待。你就这样离开，带着所有伤害。九点还是九点，依然没力气了，还是飘飘荡荡，依然充满幻想。我想飞，还是飞不起来。我想飞，在每个想你的秋天。我想飞， 在歌声响起的夜晚，我看到我的身边，他们都比我美。我看到我的身后，时间都已枯萎。我想起昨天你柔软的身体，我想起从我身边再次出走的你。我想飞，飞不起来。我想飞，在每个想你的秋天。我想飞，在歌声响起的夜晚。 唱歌呢，才让你感觉到摇滚呢，并不是一味的声嘶力竭啊，不是重金属，不是呐喊，摇滚呢是一种态度哈。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许巍的《两天》，也是一首略带压抑的歌曲哈。里边的孤独和迷茫，让很多有共同经历的人呢，有着很多的共鸣。那这样一首歌的歌词呢，和崔健的《一无所有》一样，入选了中国诗词选。那许巍的歌呢，以生活内心的直接状态来表达，经常直指我们的心灵。那谁说摇滚就要愤怒抑郁呢？摇滚还代表着我们真实的生活还有爱，你明白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呢依然是一首新歌，要为大家推荐了，有请我的搭档董鹏。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今年年初，多亮带领人间剧院乐队全新亮相，到目前为止已经推出到第三首单曲《我的存在》，曲风以日式摇滚为主，中间还融合了一些电音元素。借这首火力全开的新歌，多亮想要告诉你，生命只有一次，不需要考虑付出跟回报是否对等，抱有一丝希望去成全自己，你的存在需要重新点燃那颗原本炙热的心了。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多亮与人间剧院，我的存在。 成为浑浊的时代，被宠坏太无奈，总想看清楚只有太多阴霾，清澈的未来却成为现实唯一的色彩。是实现我的期待，就算没有机会重来过。 的无奈，我是其中一派，总相信那些朦胧的对白，执着的像个小孩。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你有没有坐过那种长途班车呢？有没有坐过那种长长的绿皮火车呢？这种特殊的旅程呢，总会让人记忆犹新的。那么在微博上呢，经常看到有人晒过自己一大叠的这个火车的车票哈。那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了，让你再次看到这些曾经遗留下来的东西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曾经年轻莽撞无所畏惧的那个自己了。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要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陈奕迅的《早开的长途班》。那抛开疲倦的过往，离开寄居的城邦，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这样做能让你真正开心的话呢，那就去吧。战马能量音乐均会为你推荐来自陈奕迅的《早开的长途班》。 加糖的冰红茶，想起隔壁养的那条小狗睡得很懒，平常吃晚饭的小餐馆现在大概还没有打烊，每天毕竟那条商店街道依旧繁忙，我搬出的小公寓套房已经住了陌生的女郎，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她是否一样失望，再次出走抛弃了疲倦的以往，离开了寄居的城邦，要到更陌生的地方，带着长长影子感受着兴奋与不安，漂泊是心灵的试探，也许一天我会习惯生命的下一站。 人们开始一段旅程啊，有的是因为感情啊去见喜欢自己的人，有的呢是为了逃离寻找自由和快乐，有的人呢也是为了内心的梦想去认识这个世界。那你们可能会相遇在一个车厢，或许可以聊一聊怎么就一起坐上这班长途车了呢，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所以呢一个人的旅行也不会那么的孤独，是吧？好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歌，叫做是明明啊。这首歌呢也是电影《游园惊梦》的主题歌，明明还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怎么转眼就空了呢？其实呢也不要过度的纠结和质疑自己，往前看吧，因为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的哦。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你能够喜欢哦。那我们的节目明天再和你一起高唱吧，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对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